目前我的录音设备暂时是我的 iPhone， 然后如果后期有兴趣继续做下去的话，可能会考虑购买一个专业的麦克风。目前我学习到的，制作 podcast 的步骤有需要先自己申请一个 blogger， 然后再把档案放在这个 archives 这个 organization 这个网站上，然后再设定一个 feedburner， 然后再将 feedburner 提供的 RSS 网址提交给 Spotify。 不清楚这个 Spotify 的审核会不会比较严格，比如说对于一些最近上线的歌曲有一些版权的原因，不知道它会不会有一些限制，所以我还需要再查询一下。果然我的担心是正确的，刚刚搜索到一些资料，有看到告诉我说 Spotify 会严格的审核这个播客当中涉及到的音乐，如果是有版权的，这个就是会被下架。但是我刚刚又去一些免费的无版权音乐网站搜索了一下，发现能够使用的都是一些古典音乐。因为 Spotify 的原则是在，如果你听播客是不需要开通它的那个 Spotify Premium 那个会员的，但是如果你的播客当中涉及到一些需要开会员才可以听的音乐，是和他的公司利益相左的，所以不难得出，你如果涉及了那些音乐，那么肯定是有会被下架的风险的。所以在做播客的时候就要注意，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要避免这些风险吧。就类似这种音乐是可以免费使用的，就是最热门的 Kano， 你的播客里面放这些声音音乐是完全没有关系的。但是是不是有点太复古了？